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亨利商业专题。咁咧，今个礼拜咧，虽然咧就好多新闻啦，我哋有两会啦，咁但系咧就发觉咧，每日嘅新闻都系讲紧嗰只飞机啊，点样失事嘅。咁啊，今日咧我就唔系讲商业啦，就会讲下啲时事嘅嘢嘅。咁啊，变咗呢个杜比嘅时事杂志啦。咁啊，专门嚟讲嗰只失事嘅飞机啦。咁啊，喺录音室入边咧有个大伟啦，咁亦都有阿杜比同埋亨利。 你哋好，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当然啦，主流传媒就不断喺度播啊，只飞机去咗边度啊，跟住又要揾呢个美国帮拖去揾翻嗰只嘢出嚟啦。咁啊，但系我哋嘅角度咧，咁当然就系一个非主流啦，就系、是、一个三分之一嘅网台做嗰样嘅嘢，就系、是、用呢个 UFO 嘅角度咧去睇翻。啊，究竟咧呢只飞机去咗边度？咁当然啦，亦都系要 make sense 嘅吓、啊。究竟嗰只咁嘅777吓，系沉咗落海啊，定系去咗另外个时空咧？咁样样吓，咁啊，杜比你有咩意见咧吓？ 嗱、啊，咁又讲啊，你话唔系商业咧，其实都商业有关嘅。呢只飞机咧之所以咁受瞩目咧，就唔系老爷机，到啲好先进啊，叫波音啊777。咁啊，航班編號叫 MH370 馬航嘅飛機，咁啊一個禮拜前到啦，3月8日凌晨，星期日凌晨呢就是、失蹤嘅。咁啊，飛機呢正喺吉隆坡起飛，飛往北京途中，但呢飛咗呢個個零鐘頭之後就失去聯絡㗎。咁啊，點解咁神奇呢？就係、是、如果普通撞機咧，好快揾到個飛機嘅殘骸啦。雖然咧多數救唔到噶啦，咁咧都話大家有個唔見人都見屍啊。今次咧人又唔見，屍又唔見， 咁啊大海撈針咁樣 啦，油跡都唔見，碎片都唔見咧，先至係一撲朔迷離就搞啦。咁、啊，喂，你講翻下咧，飛機失事咧，飛機失蹤咧。都有好多古仔嘅，咁最出名嘅古仔，梗係百慕達三角洲啦，美國東南部呢個近住百慕達嗰稱為三角洲啦，嗰度咧自即係其實咧自二次大戰之後結束冇幾耐發生咧，有次咧有一隊咧美國嘅螺旋桨嘅應該係轟炸機、小型轟炸機及魚雷機咧喺度練習嘅途中咧，全部係失蹤嘅。点揾都揾唔翻嘅，咁另外咧都系过冇几耐咧，有啲民航机咧明明话咧系接近已经望到白呢个迈阿美 Miami 嘅灯饰 啦， 迈阿密嘅灯饰嘅灯光都仍然系失踪嘅，系失踪 without a trace。英文咧最常讲个字叫做咧 without a trace， 即系乜嘢踪迹都冇嘅。咁啊，嗰度就好多嘢，咁仲有啲船咧无端端喺嗰度咧完全失踪，有呢个水泡都揾唔到一个嘅。 咁啊，百慕大三角你講開啦，咁講題外話啦，咁啊，喺個科學啲嘅解釋咧，就係話咧，其實百慕大三角嗰個海底嗰度咧，就沉咗好多甲烷氣，即係 methane 咁樣啦 ，OK 嚇，咁啊， 讀 organic chemistry 都讀到噶啦， 係咁啊，就大量排放呢啲咁嘅氣體出嚟，咁啲飛機、螺旋桨飛機咧，啲飛機行過或者船行過咧，咁你個 engine 喐緊噶嘛，咁你啲氣體走上嚟咪爆炸咯，跟住咪沉落海底咯。咁係其中一個科學化嘅解釋。咁其實咧就但爆炸咁都有殘骸㗎， 係啦。 咁但係又唔知去邊度啦， 即係屍骸都冇啦。咁啊，另外咧就話其實亞洲都有個類似嘅呢個百慕達三角洲，就喺、是、台灣嘅東北、日本嘅西南地區有個都係經常啲船咧係無緣無故係失蹤嘅。 係，我成日都唔知嗰啲三角洲點定嘅，求其揾三點佢哋咁擺喺度，跟住又話 會唔會咧係各種咧自然嘅條件啊，喺偶然情況之下咧聚合，產生一啲咧係科學性嘅災難，科學可以解釋到。將來解釋到，暫時解釋唔到嘅啫。咁、可能製造一個好大嘅漩渦吸力，將嗰隻船咧或者飛機咧吸咗落海底。 啊！而家變咗神秘之嘢啊！而家 係啦。咁啊，講開講啦。你話飛機失蹤咧，即係嚟講 MH370 咧，就而家相信咧喺以後嘅一段日子，可能幾百年咧，都係一個經典例子嚟啦。到今日已經可以肯定。一個禮拜都揾唔到啊！搞咁多嘢，你將來一定大。 唔係，揾得翻就證明我哋係個技術幾咁低啊！如果 係啦，我哋人類嘅科技咧，仲未到班，同 UFO 打仗仲有排。咁啊，講開啊，亨利，你話有咧，即係你都有去英國行噶啦。咁英國而家就沒落啦嚇、英國沒落，但係曾經英國甚至而家英國咧，佢喺航空方面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喺流體動力學都做得好好嘅。咁二次大戰時候，我哋知道英國有咗呢個噴火式戰鬥機啦，有蘭加士打型呢個轟炸機啦。咁但係咧佢咧亦都係首先咧發明全世界第一架噴射民航機。亨利啊， 咁呢個噴射民航機就如果而家我諗啊，即係如果而家呢個年代咧，大家識得咧就做飛機叻咧，都係兩間公司嘅啫。 即係如果真係我哋平時會坐一間就 Airbus 啦， 嗯， 一間就 波音啦， 係啦。咁啊，英國佬如果而家仲識係同做飛機有間咧，就得翻一間公司嘅啫，就係 Rolls Royce 啦。 Rolls Royce 佢又唔係做成隻出嚟喎， 我俾佢做成隻出嚟嘅。咁啊 ，Rolls Royce 做咩嗱？不過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兩樣嘢啦。呢間就叫 Rolls Royce PLC 啊，就唔係做車嗰間啦，因為車嗰個品牌係買俾寶馬噶啦。 哦，兩個嚟嘅。 嗯。 咁啊，Rolls Royce PLC 啊，主要做咩咧？如果你有時坐飛機都會見到噶啦。咁啊，通常就做呢個飛機嘅發動機啊嘛。 香港叫引擎。 engine 啊。因為做飛機發動機，我知道嘅公司啊得幾間，一間佢啦，一間係 GM 啦，即係General Electric 啦，即係我哋呢個國語亦叫呢個美國嘅奇異公司啦。 哦，奇異公司譯得咁正啊！ 但係同奇異果係冇關 係。哇，好崇洋媚外喎 咁啊，另外一間啊，譬如有一間就我早好多年前咧，就喺國內做嘢咧，我成日見嗰間公司賣廣告，但我真係唔知道公司賣乜春。嗰間公司叫 CFM 啊嘛 ，CFM 咧又係一間賣呢個飛機引擎嘅公司嚟嘅。 嗯。 咁啊， 边个国家噶 CFM？ 我 CFM 几间嘅 ，CFM 应该如果冇记错，就好似系呢个美国捞埋呢个美国捞呢个法国啊，定边鬼度嘅，好似系。 系。 咁啊，你要知道就系佢哋所谓选购嘅飞机咧，而家买飞机就是、哦，我譬如我买呢个波音，譬如七七，咁我你可以根据你个机嗰种飞法咧去拣唔同嘅引擎噶嘛。 嗯。 就唔系 standard。 只要 tailor make 啦，大佬，你中意咩配件啊？即系同你度身订造。 咁啊，情況咁樣，但係啊，咁啊，差太遠啦。咁啊，翻轉頭先阿杜比講啊，冇錯，呢、這個就係呢、這個英國曾經都係做過呢、這個 第一架世界上第一架噴射民航機， 即係我叫民用嘅噴射機啦，或者噴射民航機啦。咁、如果你大家有睇戲咧，睇過呢、這個呢、這個美國隊長咧，都知道其實呢、這個其實唔使睇美國隊長嘅，真係都睇過歷史咧。其實呢個應該係二戰呢個末期咧。其实德军已经研究咗呢、這个有 喷射战战斗机 啊，喷射战斗机 叫做 ME262 米塞修密特262。 Forces 太贵啦。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问题啊。因为个喷射战斗机其实1942年已经咧系可以派上用场噶啦。咁咧希特拉咧就固执，好固执。佢话当时嘅螺旋桨嘅战斗机仍然可以应付到。 系。 咁咧就将呢架飞机咧 ME262 米塞修密特。262型戰鬥機咧，就調翻入廠重新設計過，變成戰鬥轟炸機。 係 花咗兩年 ，By the time 咧1944年重新出廠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啦。德軍扭轉唔到個戰局。咁咧同一時間咧，英國都係有研究噴射戰鬥機嘅。咁但係咧係佢喺戰爭末期已經係可以拎得到出嚟用啦，但係咧就趕唔切喺趕唔切都未派到上去咧，已經打完仗啦。 有一说法就係呢个喷射嘅战斗机呢德国佬都用过嘅。咁但係呢就吓即係嗰时会吓亲啲民军啦，因为民军都仲係用呢个螺旋桨飞机㗎嘛。 但係佢已经有一个 V2 嘅火箭啦。 咁但係喷射即係喷射战斗机个俾你个感觉就係、是、有睇过条片讲就係、是、当年嗰啲人揸飞机即係你民军嗰啲人呢喷射战斗机呢就係、是、个速度真係好快。 个最位率有几高呢 但係问题就係、是、喷射战斗机嗰时生产出嚟个 drawback 就点样佢飞行个时间唔可以太长。咁如果係長時間作戰， 會著火咧。 即係如果你睇過啲有時拍翻嗰啲二次大戰嗰啲片，嗰套叫咩啊？不缺長天啊，即係係冇可能啊！噴射戰鬥機咁樣同你啊玩喺個天度玩一日，冇可能嘅，真係。 咁仲有咧，其實咧科技都唔可以脱離個政治環境啊，政治經濟嘅因素係絕對坑嘅。咁咧喺1944年嘅時候咧，呢啲咁嘅噴射戰鬥機真係派上用場啦，去截擊盟軍嘅轟炸機咧。咁當時德國咧有經驗飛行員已經死得七七八八。第二咧，佢個工廠咧大部分喺地面工廠已經俾盟軍炸曬。而第三咧就係、是、汽油相當之缺乏。 所以點解要打呢、這個蘇聯老大哥啦 嚇？之前啦嚇，咁最後尾咧，1945年戰爭結束之前冇幾耐，希特拉仲喺東部前線咧，攻入匈牙利咧，其實咧就係、是、想攞油田嘅，保護個油田嘅，一冇油就唔可以打噶啦。咁啊講翻咧就係、是、英國咧喺流體動力學 aerodynamics 方面咧都相當成功嘅。咁喺邊一年係出產呢只呢個？ 係咪1949 系啦，喺即系总之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咧，就出咗呢个叫做咧 Comet 彗星型嘅民航机， 系 喷射民航机。咁要讲下咧，点解喷射民航机系有呢个商业价值？因为咧，佢第一块咧系可以飞得高啲嘅，高啲系咪可以悭有啲啊？哥， 正常嚟讲应该系 系啊。咁咧，你飞到咁高咧？就係、是、我哋喺地面呢就係、是、我哋喺呼吸正常嘅空氣 承受正常嘅空氣嘅氣體嘅壓力， 就壓氣壓啦， 氣壓啦嚇，即係一寸咧，一英寸一平方英寸咧就15磅嘅壓力，係啊，出邊係咁嘅壓力， 我記得個單位係 PA 嘅，係啦，咁啊，我哋嘅身體咧亦都有咧足夠嘅頂受15磅嘅力， 嗯， 因此叫做 equilibrium 係 平衡啦。咁如果飛到咁高嘅時候咧，我哋上面空氣稀薄。薄者即係疏啦，疏即係壓力冇咁大啦。咁我哋人體咧仍然咧向外嘅力係每一寸15磅嘅話咧就會爆。咁所以咧就你係飛完一般人咧普通平民百姓冇受過訓練咧係唔可以飛到咁高嘅。咁啲戰鬥機師又話有時都飛到咁高啊，佢係著啲好特別嘅衫， 壓力衣， 壓力衣先可以頂得順嘅啫。咁呢架民航機咧係第一架加壓嘅噴射民航機。加壓飛機已經有二次大戰時候已經有加壓機㗎啦。咁就用到喺噴射民航呢英國首創。應該九幾年啦，有冇話 first 出廠嘅事 現做得順係first flight 係1949年啦，7月左 右。1949年。 咁就推出去市場嗰時係1952年㗎嘛。 係啦。咁呢隻飛機當時係英國嘅光榮，俾美國佬行先啦，部美國佬係冇噴射民航機嘅。英國有首先出啦。咁但係呢飛咗冇幾耐呢就意外頻生啦，跌咗幾隻落嚟。咁唔知點解喎，大佬我哋英國佬咁勁啊嘛，我哋打敗德軍啊嘛，咁點解會跌落嚟呢？咁啊，直到1954年咧，意大利嘅東岸 跌咗隻落嚟，咁咧丘吉爾咧就嗰段時間咧重新做過首相嘅，因為佢喺二次大戰 啊嘛， 佢喺二次大戰一結束咗咧，再選首相嘅時候咧，大選就輸咗嘅。咁到咗呢個後來咧，佢又重新選過，又選到喎，俾丘吉爾。咁丘吉爾條氣就好唔順。就下令咧，海軍反潛部隊呢？二次大戰時候咧，英國皇家海軍好叻啊嘛，啲打敗德軍潛艇啊嘛嚇，話調嗰啲部隊去意大利咧， 潛艇啦嗰啲， 係啦，咁啊去意大利嗰度咧， 叫得皇家啊，應該都勁緊抽， 好勁啊，咁好啲皇家警察啊嘛，即係六七暴動之後啊， 要呢個士頭婆加持先 啦，係啦，咁啊去海底撈翻個殘骸出嚟，重新好似砌積木咁 pieces them together， 咁咧。就發現一樣嘢啦！ 我發現咗，好似係話啲人好似係啲瞓到發現屍體係嘛？ 首先發現屍體咧係有啲唔妥嘅。通常咧我哋覺得撞機咧個飛機撞咗落嚟咧就可能係粉身碎骨啦。 係 咁，但係咧嗰次撈到好多屍體咧，發現咧啲人咧係個心胸嗰度咧胸肺嗰度爆咗嘅。換句話嚟講，推測咧喺高空嗰陣時候，佢哋已經死咗噶啦，唔使掉落嚟。換句話嚟講，架飛機可能係空中解體咗， 爆廢啦， 爆廢啦。因為咧，你嘅身體壓力咧，比出面嘅壓力係仲要大，咁啊逼爆咗呢個肺。 冇錯，但係我先解釋一下呢個原理係點樣啦。OK， 頭先阿杜比講咗啊，呢個係一個生物加呢個物理上嘅原理啊嘛。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喺一個正常嘅地面咧，咁我哋可以行走可以好自如噶嘛。咁就因為喺出面嘅壓力同我哋身體裏面，因為我哋身體裏面都有壓力噶，係咪？咁個肺都有壓力噶嘛。咁就係即係累，即係心理壓啦。咁你咪可以。但係如果你架飛機突然間喺好高空裏面，如果個飛機係炸開嘅，即係開咗個窿啦，開咗個窿嘅，即係話你個機艙裏面個壓力會突然間下降得好快啦。咁即係話，但係你身體壓力咧，如果倒翻轉去比較，就係裏面壓力咧比出面壓力大啊嘛。咁即係話咧，就會有個力咧喺你個身體裏面咧推翻出去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又唔會咁誇張，見到成件嘢個成個胸口爆開嘅。但係應該你打開嗰件嘢喺裏面個肺一定係爆咗噶啦。 即穿咗窿啦 嚇。呢個就一定係咁嘅情況噶啦。 咁咧，由於撈到無數屍體都係咁啦。咁啊，開始懷疑架飛機係空中解體。咁啊，咁撈到嗰隻水星咧，喺海底撈嘅水星出嚟之後咧 ，detect 到，然後足夠，好大工程嚟嘅，佢真係砌翻到佢出嚟咧，就發現一樣嘢啦。咁個機頂咧一部分咧係完全咧係甩咗嘅。咁咧佢就開始調查啦。 但係呢個佢係個後屘發現，其實係同嗰個設計上有一個叫做。有一個好致命嘅問題啦，而導致到後尾個報告出嚟就話，因為呢個金屬疲勞啊嘛。咁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呢個世上好多嘢都係嘅。咁通常你見過，你或者你坐過飛機咧，即係除咗機翼之外咧，架飛機都係圓碌碌噶嘛，係咪？咁點解係圓碌碌嘅咧？因為就係某程度上就因為如果你周邊有壓力嘅話咧，其實一個圓形嘅嘢咧。 相對嚟講咧，佢就每一個部分啊，即係我所謂每一個 surface 咧，佢受到壓力應該係等同一樣 均勻嘅壓力， 均勻嘅， 同埋互相咧係依個壓住， 匯聚咗某一邊。 係啦，所以件隧道咧，你入去隧道咧，未必係個頂係圓，但係原裝設計咧，個頂係半圓形嘅，半圓形咧嘅承受壓力係最好嘅。 咁啊，同埋就算而家你睇，譬如我今日睇啊，尋日睇報紙啊嘛。佢咁啊，沙中線又整咗幾嚿嘢翻嚟喺個掘隧道噶嘛？你見嗰啲嘢都係圓形嘅，即係你掘條隧道咧，佢個廊都係圓形嘅咧。咁啊，點解唔會掘個方形嘅隧道出嚟咧？即係如果掘個方形隧道出嚟，我諗佢真係會冧啊！大佬真係啊！咁啊，其實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佢最致命嘅事嘅就係可能佢有個機槽個機嗰、那個窗口嘅問題。 嗯，嗰叫 port hose 啊。因為佢設計嗰時個窗口咧係四四方方嘅，就唔同而家。如果你坐個飛機，即當然飛機你望落個窗都係少少長方形嘅、 嗯， 但係其實佢係微微地彎嘅，即係佢唔會有一個好尖嘅角噶嘛。咁、 嗯、 就懷疑係因為個壓力改變咧，不斷即係你飛機會上升啊降落，上升降落，個壓力不斷改變，令到尖嗰個位咧，佢嘅金屬疲勞得好快嘅，咁變咗可能係不斷咁樣飛之後咧，就會喺嗰度會出現裂痕啦。甚至就喺度穿咗个窿，情况就类似系咁样啦。 咁佢个机顶咧，就因为呢个金属疲劳咧，成块掀起咗，就唔死都唔得啦。吓、啊，即系你自己啊，喂大佬，你坐船啊，突然个船底穿咗个大窿啊，你都沉啦。 啊，当然后期都再做不断嘅改良啦，再出新嘅型号啦。但系就系净系呢一镬嘢都可以搞到呢间嘢都已经收咗档啦。 收咗档啦。 但系呢只讲翻呢只飞机咧，系呢个 Comet 最新嘅型号嚟噶咯。 最新型号，但系通佢个 record 咧个记录咪良好吓，即系冇乜犯罪案底嘅。咁即係上次咧喺呢個咩喺美國美國西岸洛杉磯三藩市啊，都係有問題係。好大可能係人為問題啫，同埋個飛機設計有問題。 好似係降落嘅時候，好似個尾篤緊咗我哋下先。 因為飛機師嘅技術唔夠精嚇，即搞成咁啫。佢係好安全嘅飛機嚟嘅。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揸個飛機，其實揸飛機最難就係飛上去同埋降翻落嚟嘅啫。喺上面理論上就唔使點揸嘅，佢都 auto pilot 噶嘛，飛機正常 係啦係啦，即 係 auto pilot 嘅。 係正，因為根本咧係所謂海闊天高就係咁解啦， 所以 飛到上去咧冇乜限制啦，乜都得啦，正邪嘢做齊噶啦。 你有睇過呢個《衝上雲霄》都知道啦，其實揸飛機都係嚟去都唔錯， 冇錯。 啊！即系烧呢个驾驶舱，即系烧云舱，唉，炮房都得啊，大佬。 咁但系翻转头，咁究竟呢单嘢系会系点样？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即系有不同嘅学说，包括我阿妈今朝都系，我今朝都比较早出门口，我冲完凉咁啊，食埋碗麦皮出门口嘅时候，跟住我阿妈无端问咗一句：，个飞机揾咗咁耐都揾唔到，你估去咗边度啊？跟住我就好快谂都唔使谂啊，撞鸠咗啦！屌，跟住我阿妈就同我讲。會唔會真係俾外星人凹咗咧？ 呢個説法開始 嘅，跟住我就喺 度師奶咪講， 開始我懷疑我阿媽喺邊度睇啲咁嘅新聞睇翻嚟啦。我點解你會覺得真係有呢個外星人嘅 ？Without a trace， 即係乜嘢痕跡都冇，就係咁解啦。 因為無線開始會講類似啲咁嘅説法嘅 ，OK。 因為無線咧，即係佢咧最近週末咧有個節目都係講啲外星人嘅。咁可能咧， 其實講嗰啲料係好鬼舊㗎啦，不過 真係好舊嘅嘢嚟。不過一般師奶百姓咧就冇睇過啫。你冇上網就唔知嘅啫啊。 所以呢個亞視呢個碎流星台應該又會攞翻呢個 1997年 攞翻啲今日睇真啲嗰時嗰啲外星人解 剖。大遮明同埋呢個曹宏威博士 點樣？係啦，曹宏威 攞翻出嚟。 曹宏威逐點劈，不過結果咧，曹宏威係啱嘅。 係牛博士啦，我哋呢個 係渣嘅。 咁啊，講翻只飛機啦，咁樣。我哋嘅观点呢当然啦，咁既然係外星人同外星人嘅角度去睇啦 ,ok, 咁有九大嘅阴谋论㗎係咪到俾 呀九大阴谋论啦阴谋论 再 嗱因为咁呢呢啲嘢搞成个礼拜都搞唔掂啦。 我哋正统嗰啲唔讲㗎啦应该啲人会讲晒俾你知㗎 ,ok, 就係 UFO 凹咗佢啦 ,UFO 外星人凹咗佢啦咁或者佢啱啱呢即係老实讲到 wrong time and wrong place, 撞到一件嗰啲外星人都唔知道做乜。咁呢就见到呢喂大佬呢隻飛機咁堅嘅不如我成隻吸咗返去返去研究一下裏面有角色人 物。我哋講呢啲嘢好謹慎嘅因為大部分嘅網民呢對於 UFO 啊嗰啲咁嘅事件都好熟悉嘅。 熟悉嘅其實都識過我哋。 因為我覺得呢個外星人係對係非常之有興趣嘅因為喺呢個飛機裏面有227個乘客超過一半係呢個中國人係152。而呢個飛機係飛去北京嘅。 而喺呢個北京啲霧霾咁撲街嘅情況下，佢可能想笠啲中銀花研究下點解啲人仲未死嘅 有咁嘅可能啊！即係好啊，乜嘢人種都有啦啊！咁你數曬出嚟， 頑強的啊中國人啊， 點解都唔死得啊？ 又害怕呢、這個可能解放軍太過強大。自己揸個 UFO 去呢個北京笠人，可能會俾佢打落嚟，所以都係中途老劫簡單。 咁啊，因為咧就點解話 UFO 咧？咁啊，當然啦，個陰謀論嘅背後咧就話咧有段片啊擺上 YouTube 就話就嘗試重新再整個部飛機，即係喺佢最後嘅時候，即係重組啊。 The last moments 係啦，咁樣樣跟住咧，咁當然啦，睇個片都覺得好奇怪啦，其實都係比較呢個模糊嘅嚇。 係冇錯，因為佢曾經有一個講法就話呢個飛機臨失去聯絡之前係會做即係個330度。嘅轉彎，好撚明顯就見到 UFO 想走啦！ 係呢個雷達顯示咧，就係飛機咧喺失蹤之前係曾經掉頭嘅，咁啊令到好懸疑啦。你直接中咗落海咧，就冇咁懸疑。雖然咧結局都係悲慘噶啦， 330度喎、 啊。咩330度，即系点啊？大佬， 抖个圈。 唔系，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佢系想折返噶嘛？可能见到 UFO 想折返，但系实在太天真啦，呢样嘢。 系冇错啊！跟住 UFO 又咁犀利啊 ，OK？ 点解会用咁原始嘅方法捉佢咧？我都唔好明啊。 好啦，咁啊呢个 UFO 理论讲啦，咁啊即系已经够晒悬疑啦。另外一个咧就诡秘噶啦，就好恐怖嘅。咁失事之后咧，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失踪者嘅家属咧，试图咧。梗係想搏一搏啦，打手機啦，打手機，點知個電話係響嘅 嗱，所以好簡單啦，都叫你喺搭飛機嗰時唔好打手機噶啦。我哋撲街就係因為冇識過手機，所以令我機出事。 有飛行模式啊， 係咪飛撚咗線啊？ 或者唔記得拎個手機都得㗎 ，OK 嚇。 咁會響喎，咁響咧就冇人聽啊，但係機響即係話咧個電話未壞，係咪咁嘅意思咧？ 嗰個係咪 Samsung 諗出嚟計呢個奧斯卡之後去 promo 佢啲手機啊？跌撚咗落海，個手機都唔撚爆炸之餘，仲可以收撚到。 喂，你又講翻 長國人應該用 iPhone 多啲喎、 啊。哇！大佬冇發射站啊嘛，電話大佬點收啊？大哥真係。 喂，有樣嘢就咁啦。喂，飛線得唔得咧？ 飛線 有種講法，其實可能喺飛咗線去洛杉磯喎、 啊。飛咗線去架 UFO 度。 UFO 都唔用你啲嘢咁落後， 冇錯，係唔會用呢個 wave， 又唔知用啲乜春嘅 OK 啊！ 呢個咧就是科技嘅問題啦，啊，科技嘅各角度去睇啦，九大謎團啦，而家我哋有第一就外星人理論，第二咧就係手機理論，第三咩理論啊？阿大衛。 啊！第三個關於個斯諾登嘅，唔知點解 又同我有關。 係啊，咁又話有 唔係喺俄羅斯住緊嘅咩？ 哦，有條友咧就係、是、呢、這個同阿斯諾登有聯繫，咁樣咧就想咧得取呢啲咁嘅國家即係、就是、NSA 啦，美國嘅 美國國家安全局 啊，咁樣咧就為咗防止佢洩漏啲情報咧，就咩成架飛機係搞掂佢啦。OK 嚇、啊， 有個即係阿斯諾登嘅 friend 坐咗上架飛機， 係啦，又冇話佢 friend 嘅，英文又唔講啦， 要做瓜佢。 我知嗰個人係呢、這個即係帶埋嗰啲資料喺個飛機度嘅， 啊，即係係 佢知多啲唔應該知嘅嘢啦嚇。 OK 嚇、啊。但系点解要靠个人去传输咧？就唔系应该网络去睇到嘅咧？我就好拗头。 因为美国系监控紧所有大家嘅电邮噶嘛。 OK 系咯，我就唔好明啦吓。呢个理由就 OK 吓。 咁第四系咩原因啊？呢个斯诺登啊，谍影啦吓，跟住咩影啊？ 第四个咧就话咧就关呢个伊朗事嘅 OK。 关伊朗咩事？ 又关伊朗咩事？喂，有两个伊朗。 咁嗰两个咧，嗰两个 passport 咧就咧就俾人啊挞咗，咁样咧就两个伊朗嘅 agent 咧就上去，咁样我哋知道咗個情況之後呢，我哋嘅意思係即係美國啊咁樣 啊。呢個可以講一講，因為啱啱我上個禮拜又見到我個客喺伊朗過嚟嘅，咁同佢喺度傾開偈喺度講。但係伊朗人我唔知你有冇見過，但係我見過，即係我都唔係見好多，但係我見伊朗人呢，其實 伊朗人好靚仔，好有型㗎。 佢個長相呢，其實係似歐洲人㗎喎。 佢因為猶太人就冇乜分別嘅。 因為我見佢樣，因為我客個樣，我話咦，有冇人話你個樣似呢個羅伯迪尼路係都有啊，好多人都咁講。所以你話佢係笠咗一個係咪兩個意大利佬嘅護照？ 一個意大利佬，一個奧地利佬， 即係佢哋扮歐洲佬啊！如果你唔聽佢講英文啊，應該分唔係好出。 咁啊，竊取啲叫做軍即係 technology 啊，呢個咁嘅科技啊嚇。 係咪飛機上有啲工程師或者高級科技人員咧？ 咁講啦嚇，嗰咁嘅陰謀論係 OK 嚇，又話飛機上。 所以兩個伊朗佬咧就博懵就上咗機就去裏邊咧做案点讲啊 ？Operation 啊， 冇错。 喂，飞北京、啊，阿哥， 所以话 呢架飞机咧，即系你解释唔到啊！呢个我国最讲面子噶嘛，喺呢段两会期间，上个礼拜六啊，仲开紧两会，你搞啲咁嘅嘢，就算几 friend 都好啊，你唔好呢段时间搞我啊！ 冇错，真系好唔俾面。 好唔俾面嘛，呢两个礼拜最紧要俾面嘛，系咪先？一切要安情嘅，稳定压到一切吓。 话有人幕后指使嗰系执军嘅老豆嚟嘅。 诶、哎，咁而家就幕后指使嗰个咧，就可能系金正恩啦。呢、这个第五个原因咧，就话咧， 金正恩想做案， 系冇错，去咗北韩 嘅。阿肥仔想做案，啊、 飞机飞咗北韩， 系啦、 啊，想嘅系劫持去北韩， 劫持去啊，又话想得到啲科技啊，啲科技咁难得到嘅都冇明嘅。 系啦、啊，飞机里边有一对， 其实想搵一睇嘅 ，OK。 佢、啊、如果个飞机会可以安全地飞到去北韩， 佢就话咧，佢点样 都冇人冇人 OK 到啊，华佬。 佢就话个飞机飞到好低就咧啊，咁样啲 radar 咧就跌停 咗飞机，就系 cover 唔到，侦察唔到。 好认真噶，人哋写呢篇嘢出 嚟。佢买佢飞到好低，但系佢架飞机飞到咁低，佢够唔够油飞去北韩啊？老真，你飞到咁低，你用多好多油。 冇考虑嗰原因啦，写佢写电影。 总之就避开雷达。 可能 呢啲例 可能北韩喺中途落去加油添喎，屌！ 喂，所谓邪恶轴心，两国都讲咗，一个叫伊朗，伊朗想绑架啲工程师，跟住又北韩想绑架呢个绑架呢架飞机。 系啦，跟住系仲有咩理由咧？吓、啊，好似越嚟越荒谬啊嘛 吓。咁啊，仲有啦，光明会啦，哇！啲人睇得书多啦，睇得呢个咩诶 Dan Brown 嘅书多啦，光明会，光明会作祟。 Illuminati 啊吓。 嗯。 但佢做呢个行为系想 哦冇嘅冇解释原因嘅就话关光明会事咯 ，OK 想控制世界 系啊， 光明会啦喺个 自己弹，大家想有兴趣可以睇翻 Wiki 嘅，好奇怪嘅。 咁会唔会有一个系话同共济会有关？ 诶、哎，共诶光明会同共济会一个分支嘅会嚟嘅 ，OK。 仲有圣殿骑士， 仲未死晒圣殿骑士，唉、哎 okay、啊，咁啊仲有咧， 系 仲有咧就系话咧，我哋头先啱啱讲过噶啦。就是、百慕达三角洲，新百慕达三角洲啦，喺、越南嘅南部同马来西亚嘅呢个西北部咧，系一个新嘅百慕达三角洲形成。不过咧，呢啲理论又系唔成立嘅。百慕达三角洲一定个海底好深嘅， 系 啊，咁咧，但系嗰个水域咧系得几百公尺嘅啫。 咁、所以我觉得奇怪就系佢系喺嗰个水域，如果真系唔见咗，如果飞机一撞咗落去冇啦，搵唔到嘅，得几百英尺啫嘛。 系啦，冇错、即系唔系深啊，而家咁大嚿嘢啊。 同埋你就算睇下，你沉咗落去。哇！斷骨都流咗上嚟啩，大佬，你講 係啦，應該有殘骸咯嚇， 但又揾唔到喎。 咁唔係咁，所以最後一個嗱講法咧，就話去咗呢個越南嗰度附近嘅海域啦，係啦。 嗯。 啊，咁呢個係比較 make sense 啲嘅。咁而家有好多話新嘅報告都話嗰度有一個啲殘骸喺度，咁可以去揾翻。咁但係 不過所謂飛機殘骸咧，你唔好忘記喺太平洋戰爭時候嗰度都係戰區嚟嘅、日本佬啊或者美國佬分分鐘。中咗好多飛機落去都唔出奇啊！ 嗯， 你見到係飛機，不過唔係波音七七七，啊，係零式啊，零式戰鬥機啊！ 咁啊，當然啦，咁啊，呢啲咁嘅陰謀論其實揾唔到飛機，其實我咧本人就懷疑咧，其實就只不過係馬來西亞政府咧就冇點樣去認真咁揾嘅啫。原因係因為呢個國家，我諗都應該冇乜咁嘅經驗去搜索呢啲咁嘅殘骸嘅飛機啩。 佢組織能力渣，啊，佢 hardware 買齊啊，馬來西亞亦都買咗好多先進武器啊，我相信咧係不缺乏嘅。咁但係咧，佢國家嘅組織能力， 即 係所謂軟實力係。 你有冇呢個 rehearsal 過啊？有啲咁嘅演習啊？有啲空難嘅時候應該點樣去做過啲咁嘅嚇？咁嘅過程嘅搜索嘅人，即係嗰、那個災難嘅人質咧，或者係搜索嗰啲 救災能力啊，就渣啦。因為咧，要到呢個大陸咧，就山長水遠去揾咧，其實已經好冇面噶啦。應該係佢自己搞。 咁我哋因為我哋嘅祖國喺救災方面咧係非常出色嘅。 冇錯，因為成日有天災 咯。咁同埋可以試下海軍實力啊嘛，海軍喺呢方面咁同美國佬嚟一齊去揾啊。 佢話而家我睇呢個維基百科講係呢個有呢個印尼啦、馬來西亞啦、越南啦、中國啦、台灣啦、新加坡啦、泰國啦、菲律賓啦、美國、澳洲、英國、紐西蘭等，一共12個國家的艦船及飛機進行聯合搜救，當中有超過25架飛機與直升機和40艘艦船。哇！真系唔系讲笑噶，好 真，即系唔系讲笑啊，大佬今次好少系有咁多国家参与嘅搜救行动。 因为我睇新闻系呢个马来西亚都已经召唤咗佢嗰5000只渔船都帮手去揾，唔知揾乜春啊！真系， 我觉得系扮嘢揾嘅啫，都唔知点揾嘅。 即系冇捞鱼啦，抌个网落喺南茂嗰边，南茂嗰啲凳啊，撕咗未啊？ 不过 still missing。呢個真係大失蹤啊，大佬呢個嚇。 所以好奇怪啦。咁啊， 喂，仲有喂，第八理論喎，仲有。第八理论系乜嘢咧？就是、越南咧就击落咗佢系嘛？ 啊，唔系去咗越南啱啱讲咗噶啦， 飞去越南 系啦系。 咁咧呢个咧更加唔成立嘅，因为咧其实咧你唔好以为个而家你话 喺天上嘅星星係星罗棋布，咁多星星，其实呢卫星你一样係咁多，咁、你如果飞机飞去越南呢就冇理由唔知嘅，啊，因为咁多卫星呢，呢、這个大陆好呢，美国好呢，乜都影晒㗎啦， 冇错， 你飞咁大嚿嘢飞咗越南呢就真係不可能嘅， 因为曾经有一个说法係呢个排除係呢个喺高空爆炸嘛，因为好似呢个美国有啲卫星係望住全世界个天空㗎嘛，只要你一个高温喺呢个高空出现 thermal,anything thermal, 跟住佢自动会 attract 到佢个注意㗎啦， 啊， 所以呢个都係 唔成立，即係点讲呢，唔够胆咪完全冇可能啦，但係呢你係逻辑推断呢机会微、啊，咁第九理论系乜嘢啊，第九理论劲啦，同氢弹有关系。 啊！ 喺飞机里面有个氢弹，小型氢弹一爆嘅时候咧，因为呢个物理嘅反应咧，制造咗一个小型嘅黑洞，咁咧就唔知去咗边啦。一小型黑洞咧，就出现咗咧，我哋成日都听讲嘅黑洞理论咧，系可以超越时空限制， 即系扭弯咗个时间轴。 系啦，时间咧系 linear 系直线咁样行法噶嘛。咁你如果咧你讲啦啊，咩情况之下咧可以穿越咧？超越咗呢個直線咧， 黑洞咧，其實就嗰、那個我就冇明嗰、那個佢個寫點解會係第九嘅 ，OK？、因為呢個黑洞嘅形成咧係要靠一個非常高嘅質量啦嚇。咁、咩叫質量咧？咁我哋體重其實係幾多個質量嚟嘅？咁啊，佢乘翻嗰個地嗰、那個地心吸力係10 G 啦嚇，一般我哋讀中學嘅物理係 OK。咁咧先至可以好高質量，高質量到幾多咧？咁我舉個例子咧，就係將個地球點知做到個黑洞咧？就將個地球咁大嘅體積嘅嘢啦， 咁、 大密度啦 ，OK 個 mass 啦，就縮細到一個乒乓波咁大，咁、就可以做到一個黑洞出嚟啦。 哦，呢、這個好簡單啫。 即係依、那個 density 啊， 個 density 係好密嘅 ，OK。 即係只要太陽先會有黑洞。 呢啲係呢個我哋嗰陣讀呢個中七嗰個時物理其中一條 equation 噶嘛，就係、呢個兩樣嘢嘅吸力係，即係譬如點樣講啊！啲我都冇嗱咁樣講啦。如果我冇記錯，條 formula 即係咁樣啦。即係譬如我同阿大衛兩個人係兩個質量嚟噶嘛。咁其實我哋兩個之間係一個吸力噶嘛。我哋嘅吸力係將我哋嘅質量相乘除一個我哋嘅距離嘅唔知幾多次方噶嘛。所以除出嚟嗰個數係 insignificant 噶嘛。但如果好似你咁樣講嗰個情況咧，那個吸力就好大啦，真係會。 係冇錯，咁就可以做到個黑洞啊！到個黑洞咧。就會唔係維持好耐嘅啫。咁其實佢呢個講法都係非常荒謬嘅，因為你靠個咁嘅普通氫彈係做唔到咁大能量嘅。OK， 有黑洞出現，即係話咧，你唔需要跟直線去行嘅時間，係扭曲咗，你可以穿越到呢個時間限制。 其實講緊嘅科技，而家我哋都做緊嘅，就係喺個實驗室度整個小微型嘅太陽出嚟啦。即係核聚變啦，我哋講嘅係啊，核聚變嘅技術啦嚇。咁啊，其實核聚變技術係靠核分裂去整嘅。OK。咁你要爆靠核分裂嗰個能量，跟住再整翻核聚變嗰個效果出嚟。 咁我想問，如果佢呢、這個理論咧，我即係想請教咧，即係其實個氫彈應該喺架飛機裏邊嘅，就唔喺架飛機出邊嘅係嘛？ 係啦。 咁即係爆炸之後架飛機都玩緊完㗎啦，啲就唔係話個氫彈喺架飛機前 做唔做黑洞咧、都玩完 咁啊，即係都係 諗住飛去北京嘛，賺死曬。 啊，即係買乜？即係最後，如果你又真係有呢個時光隧道，咪飛緊咗去1949年開國嗰陣時候嘅北京機場。 哦，同埋咧，你係可能唔係一定 去咗呢個平，嗰個咪叫平遠機場啊？屌，北京嗰陣時嗰個機場。 同埋佢講緊個空間就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咧？係 直線， 直線嘅空間嘅 線性 可以 poly 嘅，因為 poly 嘅意思係即係多重嘅空間。係啦，即係我哋可能存在另一個世界，依個世界同我哋係冇瓜葛嘅。即系但系咧，仍然都有杜比同亨利喺度做紧节目，但系可能下一刻咧，就可能唔系做紧我哋同一样嘢嘅。 嗱，西方咧有一个传说，有一个传承喺度讲咧，嗱呢个世界咧，你每个人咧，每个个体咧，都有另外一个个体系存在，同你一模一样嘅。啊，喺度 大家呢个呢个反射荷里活嘅科幻片有好多呢啲咁嘅桥段嘅 ，OK， 啊，即系平行世界啊，咁啊点样样啊？ 平行时空 啊，平行时空啊，吓、 即系天与地， 亦都系呢个啊呢、這个那些年啊咁样样。 嗱，咁样讲啦，即系话有一个会唔会咧？我头先可能讲过咧，就系、会喺各种自然条件，好极端嘅自然条件喺。配合嘅情況之下，好偶然地呢啲極端嘅自然條件咧匯聚一齊、converge together、converge 嘅時候咧，出現咗一個 人類去咗另外一個空間都唔定咯。嗱，即係講翻南美洲咧，就係、是、我啊睇過咧，即、就、係、是、信不信係由你啦。我睇過個關鍵時刻啊，即係關鍵時刻就話南美洲嘅隻飛機。 所以關鍵時刻嘅好好睇嘅節目，但係嗰啲咁嘅資訊來源非常低，因為我睇過 你就唔好當 香港嘅時候㗎，嗰度嗰啲 非常之可疑嘅，因為 冇錯，佢話香港嗰啲咁嘅劏房咧，其實係農屋嚟嘅，屌你農屋嗰啲係已經係十九幾年前嘅嘢。 因為我睇佢係講呢一集嘅，係講呢單嘢嘅時候咧。佢個背景係不斷播緊，而家尋日啱啱開始上嗰套阿 Leon Nelson 做嗰套 Non Stop 嘅片段嘅樣嘅，因為嗰套戲又係講話呢個劫機嘅飛機又炸開咁樣嘅，屌真係咁都得嘅喎，真 係。係冇錯啊，好明顯係一個娛樂節目啦，完全同呢個資訊性係冇關係嘅。 資訊性好強，但係真係唔好 新聞節目嘅。OK 啊，嚇咁啊， 講翻咧，講翻一樣嘢，咁啊即係。當娛樂咁講啦，佢有個理啦，就話有隻飛機咧，有隻飛機喺呢個四十年代後期咧，當然係羅船長嘅客機咧，就由呢、這個喺南美洲度，咁由呢個西岸起飛，要穿個安底斯山脈，咁但係咧飛機失蹤嘅，冇用咗好多人都揾唔翻嘅，咁嗰幾十年之後咧，喺個山咧安底斯山嘅另外一面咧，喺雪地裏面俾人掘翻隻飛機出嚟，咁呢一個飛機咧係喺個平台上面。係完全咧係即係 intact 嘅英文，即係冇乜損壞嘅。啲人裏面咧係全部綁曬安全帶，係死曬，當然係死曬啦。喺雪地之下掘到出嚟嘅，咁呢個消息有待證實啦。因為如果真係咁樣發現嘅話咧，應該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嚟。 我亦都係你講嘅 case， 我都類似睇過嘅。不過咧就係睇啲舊聞嚟嘅，我有亦都證實唔到究竟係冇出現過啦。 係啦，因為如果係真嘅咧，係好大件事嚟㗎啦。 類似咁嘅情況啦，又係唔知 架飛機點樣降落嘅？ 一九三幾年就架飛機飛咗去出嚟，跟住唔見咗啦，亦都係空中 OK。咁係唔知一九六幾年定七幾年咧，就喺美國度降落咗嘅，係啦。咁亦都有相同咁嘅報導嘅新聞嘅，但係我都係非常懷疑， 我都好懷疑呢樣嘢。 究竟係點樣？因為 同埋最原嘢就係話喺山上點會有個平台俾啲螺旋槳飛機係降落咧？安然降落，冇損壞嘅。 嗰平台一個好大嘅磁石。 係講開呢啲嘢咧，咁啊，即係差唔多埋尾啦嚇。雖然我哋講緊呢個係冇結論嘅嘢 ，OK， 因為冇結論先好聽啊嘛 ，OK。咁啊，個最經典嘅咧就係喺一九四六年咧就有架美國嘅飛機就諗住去翻去佢個總部嗰度就 OK。 你係講咩名？百慕第三個州啊！你講緊係咪？ 唔係百慕第三個州啦，嗰條友咧直情咧係飛咗去北極圈嗰度嘅 ，OK， 諗住去冰北極圈嗰度翻屋企啦，咁但係飛咗去北極咧，又發覺咧北極有個窿。有地心嘅 ，OK， 咁入咗去，咁啊發覺入面啲科技都好先進嘅，啲人咧就可以咧就冇呢、這個碌嘅嗰啲車啊，跟住就個入面啲人咧同我哋嘅樣咧差唔多吧，全部都係金頭髮咧呢、這個。 第四帝國呢、這個係嗰間， 係、OK 啊。咁啊，當然啦，有套劇，有套戲啊，呢個納粹去咗南極啦，咁嗰個係北極啊，咁啊飛咗去。 北極係有冇企鵝噶？ 北極啊，根據呢個民建聯 張國坤講係有嘅， 係有嘅 ，OK 因為喺南極個窿就走佢北極 ，OK， 我由佢飛過北極嗰時候有企鵝， 唔係移植過去啫。 呢個故事係好出名嘅，真係嗰個飛行員咧，佢翻出嚟嘅時候咧，到死嗰刻咧，喺個日記講咧，佢都係要堅持呢件事係真實嘅。 哦， 即系墓地嗰度系写黑咗，系 即系唔同尼斯湖水怪嗰、那个， 佢系喺嗰度降落咗定点样？ 佢就系喺度降落咗嘅，跟住有啲人带翻佢出去嘅， 即系桃花源记。 但系而家到而家都揾唔翻嗰个窿，有个窿系入去嘅。佢咧佢系嗰啲入边啲人咧就嗰、那个科技系非常之先进嘅。咁佢就话话地底人啦吓咁样样。咁啊边咩时候会出嚟咧？咁其实佢摸住个世界个局势嘅，全部都系个政治局势啊，唔同嘅战争嘅时候咧，咁就佢就入边啲人佢就透露俾呢个人知就系、是、好震惊就系、是、地面上嘅人类咧就系、是、掟咗核弹嘅时候咧就真系好震惊啦。咁佢哋话其实我哋有一日咧就会再出翻嚟呢个地面咧，就系、是、呢、這个参与好多唔同嘅活动嘅，不过样同我哋一样嘅 ，OK。 但佢哋用呢个咩语言沟通啊？用英文啦、 啊。呢、這个唔清楚啦，咁、那个报道系咁写啦 ，OK 吓、啊，咁可能佢哋知 即系维持公道。 系，咁啊又嗰次层层啦，咁样又话呢、這个佢呢班人咧系呢个啱啊杜比啦，喺节目之前咧讲嘅又有上一个文明，咁其实咧佢哋系一个上一个文明嘅遗民嚟嘅，就系、是、啊呢、這个亚特兰提斯嘅遗民嚟嘅，咁样就走到个地底啊。咁呢啲题外话咧，我冇啦，可能之后开个节目再讲啦，亦都系其他三分之一嘅网台其实不断去讲。 讲紧呢啲咁嘅资讯嘅啦。咁我呢个同情 况话，各位留意新闻啦吓。系、啊，应该呢个 MH370 咧，大把嘢出 嚟。最后咧，可能唔知喺边度有个 香港而家 嘅啫。OK， 嗱，依家香港立立乱啦。香港立立乱吓，咁鬼多嘢发生啊！有单啲新闻，大家娱乐下都好嘅。 呢架飞机就好无辜啦。 嗱，当然啦，我哋咧对于啲死者咧嘅家属咧，深切嘅慰问啦。 佢笠咗喺呢个阿梁振英喺北京坐翻嚟嗰架嘅啫。 冇错吓。 如果笠咗嗰架，咪大家。 神秘的梁振英啊，最后变咗 OK。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虽然冇乜结论啦，咁但系都大家有个猜想啦，个幻想。其实咧呢啲咁嘅新闻咧，我哋咧睇嘅时候咧，最紧要咧要理性地睇，因为咧嗰啲资讯来源咧都系非常之模糊啦，吓，同埋咧当你阿妈同你讲嘅时候，原来咧嗰个系归于外星人。 我觉得系 我阿妈都咁讲啊，唔系你阿妈 ，OK？ 我哋系咪用呢个理性方法去睇唔紧要？ 系， 但系我发现可能系啲媒体报道嘅方法都唔系好理性。 所以咧大家都系。睇接收資訊， 但係媒體，但係媒體咧報導得唔理性咧，係其實反映咗現實嚟嘅。 係， 因為現實咧就係大家咧想 escape， 想逃避啦。因為香港實在太立立亂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咧係有啲到處桃花源記或者啲神怪嘅嘢咧，將我哋咧係暫時離開呢個紛亂混沌嘅環境。 然後呢個太上真係 UFO 嘅，咁我哋唔使驚，一定係普選嚟嘅。 冇錯，係啦。跟住奧巴馬話俾你知，其實我係外星人嚟嘅。OK， OK， goodbye。 好嘅，拜拜。